厦门一个女仔用爸爸生前嘅银行存折去银行攞钱，1973年存落嚟嘅1200蚊，相当于当时嘅4-5年啊，系年嘅收入。但系而家去攞钱嘅时候，只系攞得翻嗰2684蚊，连一个月嘅最低工资都冇啊！咁其实呢个厦门女仔都已经执到啦，过咗40几年都仲肯俾翻钱去，仲喺度阿芝阿卒做咩啊？我系强国新闻者阿 Win。 今日香港权贵子弟跳楼系故事，星斗市民跳楼系数字啊！唉，我系强国新闻者八奇。 小米公司请人，咁有个创新部嘅员工啦，去郑州招聘会演讲时就咁讲嘅：如果你系日语专业嘅学生咧，可以离开啦。咁引起学生不满啦，讲法系相当有侮辱性之嫌咧，系有歧视咁嘅成分嘅。咁世界上咧系冇无缘无故嘅爱，亦都冇无缘无故嘅恨嘅。于有日咧，呢一位演讲者遇上同一个对待，就同佢讲：喂，做小米嘅可以离开啦，咁样，咁啊唔好怪人哋唔讲道理咯。我系外国移民顾问 MJ， 好欢迎翻到嚟第三节嘅强国 生还者， 大家好好好。 好啊，呢一节咧系又系我嘅 MJ 移民专场啊。咁咧喺过去嘅时间啦，我都请过唔少嘅嘉宾过嚟嘅。咦？但系咧，我发现有一个热门嘅地方咧，我除咗问过其他德之外咧，原来我未请过一啲嘅即系香港嘅朋友过嚟嘅。 咩？边度啊？柬埔寨啊？ 柬埔寨即系喺八旗心目中热门系柬埔寨嚟嘅，你成日去嘅。系啊，咁我揾你讲翻节啦。唔系我啲，我知好多香港人咧，我成日都间中有啲香港人问我咧，即系最啱移民边度啊？边度最易啊？冇最易嘅，咁但系最啱香港人又相对易嘅咧，算系台湾嘅 大陆咯。 啊，大陆唔使移添，只要你肯去，系啊，你就咁去得噶啦。 我唔使嘅咩？ 冇咗移民嘅程序喺度啊，更加唔需要移民顾问啦。系啊，咁而家呢一个地方就要嘅台湾咁样，咁所以今日咧，我系请咗一位台湾嘅朋友过嚟嘅，俾掌声佢，佢叫 Tony。 多谢大家，多谢大家， 欢迎 Tony 啊 ！Tony 应该系除咗我之外，要比较年轻嘅系嘛？ 年 即系相对阿 Win 同埋 MJ 毕业啦， 冇人知你年轻。 OK， 嗱，讲翻先啊 ，Tony， 或者介绍下自己啊，系几耐之前去台湾读书嘅？啱啱翻嚟啫嘛，我听 MJ 讲系 大概5年前啦，啱啱 DSE 第一届，咁就毕业咗，即系完咗 DSE 啦，咁我就去嗰时一开始咧系啱啱冇改制，咁就可以去直接报校啦，或者要读多年先修，咁我成绩就唔系特别好，咁就要读多年先修，再先入到去大学，咁又再读咗咁。over 咁啊5年啦，咁啊5年咁左右，咁啱啱翻嚟就啱啱就揾到工作，咁就主要都系喺辅仁大学读嘅，咁啊读法文系嘅而家，即系之前读法文系，咁读完就都喺嗰段时间都试过唔同嘅嘢啦，都试过交换啊，咁我都去过法国1年咁咯，主要都系咁。 喺台湾系读法文， 系咯，读法文嘅 系咯， 系咯， 唔系嘅，咁台湾嘅外语资源系的确比我哋香港 同埋辅仁大学啊，系咪？ 系辅仁大学 出名外文 外语系外语系 系系系辅仁大学系历史悠久。 即系佢点啊？系外语系，即系佢有喺一个咁样嘅大学入边咧，因为小弟冇读过大学嘅，其实佢喺个大学入边咧系有好多，譬如话法文啊、西班牙文啊、英文啊、意大利文咁嘅老师，系咪咁样？ 系我哋就系。嗰一个学院咯，就系主要系就系做外语嘅，英文啊、德文啊、西文啊、法文啊、意大利文都有嘅。 正 喎！我一讲开读法文，联想一样嘢咧，就系学法文应该好多女仔报，通常靓 咁啊，真系 系啦。 唔系咁，我哋学校原本都系私立学校啦，咁即系都。读住读法文都有啲非富则贵噶啦，咁有啲咁样咯， 系 咁 讲。睇下出，睇下出， 我就唔系，我就唔系啦，我就去黐嘅啫，我哋系咪咁啊？ 会唔会有法国人嚟读法文？ 有噶，有噶，有噶，有个教授系法国人嚟嘅，佢个不唔系我哋学校嘅，隔篱学校嘅都系有法文系嘅，咁佢个教授喺台湾都好知名嘅，已经系最。头头嚟嗰阵嘅法国人嚟噶， 但系个教授系教， 系啊，佢就系教噶啦， 但系唔会有人喺你哋个系里面学法文嘅， 系啊， 法国人嚟， 但系佢系因为佢隔篱学校嘅，咁佢个仔咧就系法国人啦，咁讲法文啦，咁佢冇，因为学校可能有啲规矩啦，唔可以就咁直接收生啦，咁就要。佢喺隔篱学校，即系我就有校啦。咁佢有，因为佢第一阵嚟法国噶嘛，即系咩嚟台湾噶嘛。咁佢熟悉我哋好多唔同嘅人啦。咁即系老师啊，都有关系嘅。咁我唔知有冇关入嚟啦。但系反正佢就。 都系法文一入嚟就系已经好流利啊，即系好纯正。 梗系啦，佢系法国人。 嗱，其实讲咗咁多法文系啊，咁翻翻嚟我哋今集嘅 台湾，台湾 系台湾， 系啊系啊， 唔系法国啊， 系啊台湾 啊，台湾啊。咁其实作为一个香港人啦，咁啊 Tony 你绝对系一个土生土长香港人， 系啊系啊，冇错冇错。 咁你去台湾读书，当其时嗰个原因或者会唔会系啊，因为屋企移民去台湾，定系真系你系纯粹一个系学生嘅身份？ 佢问得好婉转啊，即系问你 DSE 咧系咪个成绩 系唔系好好啦？唔系咁，我主要就我阿哥都系去台湾嘅，之前即系 即系已经系台湾嘅 系啦， 公民身份啦。 唔系佢就系、是、都系一样，都系读书嘅。 哦， 咁佢我见佢其实佢读得都唔错，同埋环境系绝对比香港好啦，唔使讲啦。咁、香港有香港嘅文化，我唔可以话否认呢一样啦。但系咁台湾都有自己台湾文化啦。咁佢哋其实喺交友方面，佢哋对香港人都好友善嘅，其实。咁、我哋觉得其实去台湾都系一个读书嘅话系一个唔错嘅选择。如果你讲你有钱去英国啊，去美国啊，咁我唔阻止你啦，系咪先？你但系你冇咁嘅钱，其实台湾。 都系好 系啦系啦系啦， 啲台妹又 nice 系咯， 同埋 主要你话交友都系台妹 台妹啦，系啊，我哋其实最想问呢啲，我帮你问啦，你直接啲啦， 有嘅系咪先？ 你讲你嗰系咧，系即系英女仔多啲噶嘛？ 系女仔比较多。 咁啲台妹一扎女仔，即系你嗰班系咪咧？一个男仔就十个女仔咁样，跟住全部对你好 nice， Tony 啊？ 咁又冇，咁睇人 ，Tony 嘅 睇人咯，即系我就比较内向啦， 睇得出，听得出，听得出。 即系我少啲同人。交流嘅，即系我有自己想要做嘅嘢，咁我就咁唔关男女事啊，即系朋友嘅就系朋友啊，你唔使话男人女嘅，你系熟嘅，但系大家系真心对待嘅，咁即系男女都系真系可以做到好 friend 嘅，唔好理国籍嗰啲乜都系。 咁了解多少少，你当时去台湾嘅时候，首先系其中一个考虑就系可能系钱啦、经济啦，又亦都考虑，譬如你哥哥又系本身又喺台湾读书啦，咁对你有一个影响啦，咁同埋会唔会有其他嘅原因？你当其时系考虑台湾，可能你自己本身可能普通话一路都好流利嘅，咁我觉得台湾最 普通话一直都唔系话特别差，亦唔系特别好，但系你话可唔可以好啊？正常沟通一定得，但系因为始终香港你都要强制教，每个礼拜都要一堂嘅，你唔叻咁系你自己嘅责任啦，系咪？读书都系咁啊，大家都系自己责任。 即系证明 Tony 系好后生，喺我哋年代系冇呢个。 我哋而家有嘛，咁就同埋你国语都系一个大势所趋啊，真系你冇计啊，你香。即系香港人，你话点样捍卫粤语？讲真，人哋13亿人口涌落嚟，你唔好讲粤语啊！真系即系难听啲嘅，真系屎都冇得食啊！ 我想问咧，因为咧我个人比较学术啲，大家众所周知嘅，咁咧就系咧，系啦，其实系唔系特登拣辅仁大学咧？辅仁大学真系一个出名好名校嚟，好出名嘅真系。 其实想去国立嘅，但系我个成绩去到嗰度算中上，但系都。去唔到话真系特别好啊！ 即系国立系第一好系咪啊？ 冇话第唔第一，总之辅仁咧都系一间好出名嘅大学嘅。其中一个最出名嘅校友就系 周华健， 唔系蔡依林， 蔡依林正啊！ 同埋咧，其实咧辅仁系喺大陆搬过去噶嘛， 系 北京噶嘛以前， 系 啊，佢其中一个最出名嘅校友之一咧就王光美，王光美系边个咧？王光美系阿刘少奇嘅老婆。 哦，你真系劲喎！ 嗱，因为见到白旗攞 住个 Google 啊，系啊，你唔好督白佢，冇人但系劲都唔得。 我一听辅仁知劲噶啦，我想讲 咧系喺边一个区噶？台南定台中定 台北？台北新北 ，新北正喎、 啊，捷運搭到過去噶啦，有站嘅附帶。 新北正，新北係一個新嘅，即係新嘅台北咁樣。 我睇連登咧，好多關於新北嘅啲 post 噶， 咩 post 咧？ 唔係，我唔知道，我真係唔知點解啊！即係冇任何侮辱性嘅，我真係因為啱啱見到嘅啫。 唔係，我真係虛心請教嘅呢度，因為咧我聽過好多台灣朋友講，咁佢話咧即係台北就貴啦，咁係話介紹香港人如果去過去住咧，佢哋唔介紹台北嘅話咧，就去新北嘅就有。个叫唔知咩北北生活圈啊？ 其实唔系，因为事实系台北系租金一定贵啲噶，即 系 香港你去中环租楼同埋响喺新界租楼两回事嚟噶啦。 咁你喺新北嗰度系咪都即系舒服啊？又方便又平咁样咧？ 平嘅一定平噶啦，咁就我租房我都租得唔错嘅，环境都几大嘅，都即系2000蚊左右港币啊，2000蚊即系一个月包唔包水电，即系水电唔贵啦，咁呢啲唔好讲，2000零蚊你送啲遇到有一个月 几大啊？几大啊？ 哇，其实一定大过，但我谂大部分人一个厅咁咯，最大过你大过你屋企个厅咯，定 数。我谂两百零，你个厅成千尺噶。 唔好啊，你讲下边个厅嚟噶？个厕所成万尺添。 工人个厅电话，我要坐高尔夫球。 工人个厅 就两百零尺到啦，都。 喂，讲翻新北市咧，我记得我早两三次去台湾旅行咧，我都 十几年前 新北嘅。 新北。 因为我新北有一间咧，我成日住。就深坑嘅假日酒店 啊，唔系咁新北好大嘅，即系包住台北。咁我你可能嗰边就比较另外一边嘅，我哋嗰边系可能系西边啲嘅，即系我哋可能靠近嗰啲。 其实我想问新北个地理位置咧，我假设我由台北车站嗰个位，我搭几耐车会去到新北咧？ 三分钟唔使咯， 睇到咁近嘅咋？ 淡水你大家香港好多人去淡水啦，淡水已经系新北啦。 我淡水新北冇。 系啦，但系佢就好多好多边，即系佢包围住， 即系佢包住，即系佢四边包住台北市 即系等于河北包住北京咁， 系啦，所以就其实好近嘅咋，唔好谂住其实好似隔好远好近 嘅 咋。 咁你觉得嗰啲台湾朋友讲嘅系咪一个正确嘅讲法？即系话究竟新北系咪真系咁适合一啲移民嘅朋友过去生活咧？ 其实我哋香港嘅环境啦，我哋赚嘅即系钱啦，咁其实讲真，我哋可以去到台北嘅，我哋台北住都冇问题。咁睇你嘅意愿，你如果你系想去外投资去买房嘅，即系住嘅，咁台北一定唔系选择啦。咁你都想你唔系贵啊，而系你个环境啊，你去上得去，咁你点解要嘥咁多钱？你都想要环境啫，你都想退休去住好啲，住远少少唔紧要啦。咁我买咗架车。然后买栋楼，其实就算起啊，都唔系好贵啫。 你以为有钱人咯、啊？就算起啊，都唔贵啊。 远少少，好有啲好远嘅啫，花莲啊，啲好靓嗰啲，真系啲楼唔系好贵。 但系新北除咗食啊，即系唔系除咗嗰啲住啊啲咧，食啊玩啊啲，同香港比咧？ 香港比差唔多即系你睇我哋同咩比啦？即系如果即系台湾食品，香港台湾食品同埋台湾嘅台湾食品， 都多嘢食嘅系咪啊？ 咁一定多食嘅，一定係不過原即係我覺得唔一定係適合香港人，即係可能你習慣咗，可能就咁雞蛋仔一樣嘢好簡單啦。台灣都未必話咁容易揾到啊。 就台灣有好多台灣嘅小食 咁。係咁，你睇你中意咩咯？咁你慣咗你家鄉，咁你最慣咗陣味啊，個馴啊嘛，你冇好難。 香港就美食天堂啊嘛，咁我喺台北咧，我都相信我可以揾到韓國菜啊、西餐啊、日本菜啊啲都揾到嘅。喺新北得唔得？ 都得，睇下你即系每一区有自己嘅特色，有少少自己特色嘅。但系你话要揾，其实就算揾唔到，去台北有几耐啫？卅分钟坐转车，我哋去旺角都卅分钟啦。 都系都 是。咁你当时读书嘅时候咧，譬如放假、放学啊，会有啲咩消遣活动咧？除咗沟女之外， 我就 主要都系沟女嘅， 都系坐小沟啊。唔系咁，其实同好多朋友咧，就会有时佢哋会出租车啊，或者周围玩下咯，就系即系始终台湾咁大啊，你。玩完台北，你仲有旁边嗰啲县市，玩完嗰啲，你仲可以去台中，再玩完，大不了你有钱少少，咪去到高雄玩，玩完咪垦丁，咁又翻翻嚟又得，暑假两个月到啦，咁其实好长噶，你可以你中意点玩就点玩咯，听 到都开心。 读书又几好啊，因为咧我近排咧我自己都系后生仔啦，咁啊听到好多即系相近年纪嘅后生朋友咧，就都系考虑会移民去台湾嘅。你点睇咧？即系会觉得啊、哎，其实都系唔好啊，翻嚟香港会过瘾啲，定系其实移民台湾都系一个喂正确嘅选择或者正咧咁样？ 第一唔远啊，最紧要唔远，你想翻嚟就翻嚟咯。其实你移民嘅定义，即系屋企始终唔系可有啲系可能自己想移民啦，咁屋企人仲系 stay 喺香港嘅，咁冇所谓噶，咁咪当翻嚟香港咪当度假咁咯，系咪先？但系如果你话真系完全去移民去台湾咧，就其实我就唔系话唔建议。但系我觉得你要尝试下先，你试下嗰边系咪即系如果你玩一个礼拜嘅觉得适合嘅，咁但系如果你住一年系咪适合咧，咁你就自己定义啦。咁我就觉得每个人都有唔同嘅自己嗰个接受程度。 会有啲咩困难咧？即系如果我假设 你头嗰一年嘅时候有冇困难？ 我就冇乜，因为始终我住嗰市系同好多唔同嘅国家嘅人，因为我哋先修部嘅就同好多唔同嚟自唔同地方， 反而正 系啊，就系嗰啲东南亚好多嘅，或同埋香港澳门都有嘅。咁其实我哋。玩埋一齊，因為我哋住嘅比較山，即係山，即係喺山上面 偏僻啲， 係偏僻啲㗎啦。咁就大家都玩埋一齊 OK 嘅。但如果你話真係要自己無啦啦一個獨立咗去個市區度，然後冇人冇物冇朋友，即係夜市你去得幾多次啊？你慢慢去。你都悶啦，係咪先？咁你即係你去到你過咗一排嘅，咁可能你會可能覺得，香港生活可能會適合你多啲。但係因為始終你個節奏咁快啊，有我哋香港人慣咗呢個步伐咧，有時你放慢咧，就真係覺得唔適合自己嘅。 都 係 嘅。 係咪最有冇咩最 唔適應啊，唔適應嘅地方。 適應其實都冇乜嘅，即係始終好近，大家都習慣。 基本上都係中國人嘅一個生活啊， 即係香港後花園啦，台灣都係。 超近 啊！ 咁但係揾食咧，因為始終譬如好似我身邊好多，包括我老細都係台灣嚟嘅，即係佢成日有時傾開偈都話台灣嗰個工作啊、揾工啊或者營商啊，始終都係而家都係好差。 有冇啊？有冇喺嗰邊打過工啊？ 有，我喺我朋友嘅餐廳做工。 咁係咪好低人工啊？ 人工低㗎，人工真係低㗎。 幾 不過 幾錢啊？ 你如果預一個月嘅話，22,000台幣，大概6,000蚊唔到啦，6,000蚊 唔到。 唔係除四咩？而家台幣。 咁你預多少少唔緊要噶嘛，即係可能有人俾幫你，即係22,000真係俾22,000你咩？ 即係老細會突然間升多幾千。 你做每個行業都可能會有幫你，你預多少少你都即係唔爭得幾多。 但係你嗰個工作你唔係一個禮拜翻兩個鐘嗰種。 唔係啦，唔係啦，我係暑假時就。 哦，暑假 OK， 即係一個全職嚟㗎啦。 大概100-120台幣一個鐘嘅啫， 但係22,000嘅，即係當台幣啊，一個喺嗰邊生活會唔會好有問題咧？ 其實都艱難嘅，但係你咁當然你有能力嘅，你如果你已經係有嘅可能香港做過嘢啊，有經驗嘅，過去你唔會希望你揾22,000啦嘛，即係啱啱好出社會嘅，佢預你22,000最低工資啦，當係咁樣咯。 都艱難咩？我頭先係講你住都係2,000多蚊， 即係8,000蚊台幣。 八千蚊台幣 又係我 夠講2,000港幣，12,000冇咗8,000，得翻10,000幾蚊台幣。 係啊係啊好少錢， 真係 長日萬家 食嘢平嘅，食嘢平。 但係香港人咁慣咗食嗰啲嘢，咁你就出翻去就覺得平，咁你就食多咗，咁又一個可能又一個好大嘅花費嘅。 讲啦，如果你而家都算系翻嚟香港生活，我撇开晒所有家庭因素啊，嗰啲所有嘢嘅，你而家两边嘅工资可能都唔好咁讲，而家俾你拣嘅话咧，你自己冇咩其他嘅考虑嘅话咧，你会拣喺香港生活定喺台湾生活？ 台湾啦，我觉得香港生活就真系始终空间细，空间太细，你遇上一个舒适嘅环境，你同埋你假日，其实香港人去得边啦？去得边都系人嚟嘅，即系去嗰啲可能系你嘅朋友，你都喺嗰度嘅，大家。咁但系其实如果你喺台湾咧，好多选择嘅假日啦，你放你假，你可以去远少少，然后租个民宿啊咁样，其实都几舒适，又唔系贵，即系你可以去享受一下自己，即系真系享受一下生活啊。唔系喺个香港，大家都系面对面啊，大家压力好大咁样。我哋其实系 台湾唔压抑咯， 系啦系啊，台湾系唔错选择嚟嘅， 逼啲啦，香港嘅始终。 咁运动咧，即系譬如嗰边除咗可能去其他地方玩啊，咁譬如我会唔会中意打篮球啊、踢波啊？ 如果你讲运动啊，咁 台湾好似 一定去台湾啦，一定去台湾。 篮球正噶嘛， 主要篮球同埋 棒球啦，系嘛？ 篮球好劲，然后健身亦好劲。健身就系如果你要讲啊，你中意健身嘅。中意篮球嘅，除咗足球啦，足球中意一定系香港噶啦，我谂就是。咁你话去台湾真系绝对冇错，即系个实力系水平系真系争得好远吓。唔系即系我哋普通啊，长我健身啦，我即系玩健身。咁康文署就算我大学嗰个健身室，都系康文署嘅设备嘅20-30倍，个空间都系20-30倍。你谂下就咁普通，仲要唔使钱，即系就算系政府嗰啲都系20-30倍，但系你谂下。都系10-0蚊。 因为你讲康文署，我即系早排都有成日去康文署嗰啲玩嘅，其实我觉得都可以接受咯。即系唔系话，当然唔系话好大啦，即系每样嘢一部机。 我以前都系噶，觉得 OK 嘅。当你去嗰啲好嘅地方，你去比较差嘅比较，咁好嘅就真系好好多。 即系你意思系台湾佢真系已经系香港康文署嗰啲20，即系基本上可能仲大过。 你可以攞我哋要俾钱好贵嗰啲 physical 嗰啲嚟比较噶啦，已经可以直接 拍。但系嗰边嘅健身心几钱噶？如果你唔 10-0蚊港幣噶咋，都系10-0蚊。 一日啊， 一个钟10-0蚊港幣噶咋，同香港一样噶咋、哦，香港都要10-0蚊。 同香港嘅康文署 系啊，康文署 你康文署都10-0蚊。 系啊，抵啊，香港系超贵嘅。 但系嗰个设备系完整康文署嗰、那个， 完全 如果香港都系咁就好啦。 篮球场又多，咁又室，即系就算唔系，即系唔使话室内先话，落雨室内你先要 book 室内嘛。但系你平时我哋可以出去下面，有啲天桥底啊，下面佢哋有篮球场俾我哋做设备啊，咁样其实 都我中意几时做运动，几运动， 真系几吸引嘅。 嗯，好，果然非常之唔错。好啦，嗱，呢个时间咧，我哋今日嘅节目都差唔多到尾声啦。咁、咧，我哋知道呢、這个我哋呢个台啦，其实有好多想听台湾嘅朋友咧，其实除咗听我呢个节目之外咧，bonus 嚟嘅。咁其实可以听下我哋另一个节目叫做《台湾黑白讲》，有我哋嘅好朋友阿杰拉德咧，你识唔识佢啊？ 我唔知咩， 都好出名嘅香港人啦。咁咧，佢系讲紧另一个《台湾黑白讲》，专门讲台湾嘅节目嘅，咁都可以听下佢嗰个节目。咁、下次我再睇下可以揾到啲乜嘢嘉宾过嚟同大家分享下移民嘅情报啊！好多谢大家收听，我哋下次再见， 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